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董斌，我的新书是《吴哥沉睡400年》。那今天为大家诵读的是其中的一个篇章《洞里萨湖》。从唐古拉山口出发，越过横断山脉，浓郁的高原迅速消失，山不见了，眼前是深色的热带雨林。自西双版纳出境，澜沧江变成老挝与缅甸的界河以后，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湄公河，高棉人之河。这条河从来都不缺故事。15岁的杜拉斯在这条河上等来了他的中国情人，戴着呢帽，扎着2根辫子。他屹立在泥泞河水的闪光之中，在渡船的甲板上孤零零一个人。金三角的毒枭也深深依赖这条水上通路，在暹罗鳄的注视下，妖艳的罂粟花枝叶刻画成了白色的幽灵。还有传说里4000美岛的人想吃鱼了，只要生火，往锅里倒上水，河里的鱼就会自己跳进锅里。豆蔻山脉、象山山脉将湄公河低地与泰国河湾完美的分开，长驱直入的暖湿气流带来充沛的雨水。周公解梦中记，梦见涨水吉兆，也是发财的前兆。梦见涨水淹没田地，预示着自己会遭受损失。但是高棉人不用担心湄公河水涨得太高会泛滥成灾，因为有洞里萨湖。洞里萨湖是柬埔寨最大的湖泊，与湄公河交汇相连。每年的5月到11月，雨季来临，湄公河水逆流而上，暴涨，倒灌洞里萨湖，水深从1米扩张到10米，无数的昆虫杂草也随之沉入湖底，成为鱼虾的天然饲料。这就是一块温柔的海绵。在洞里萨湖生活了不少人，不管是柬埔寨人还是从越南逃难的船民，大家都各自用彩色的油漆装扮下船屋，五颜六色，好像是不小心打翻了调色板。我猜这大概是为了渔夫回家的时候能在雨雾当中辨认出自己的家，尽管这个家可以随时用船或者车轻易地拖走。生活的颜色永远是苍白的，除非自己主动的粉刷。不是谁都能在高价的城市里买屋，昂贵的城市里总会有些无家可归的人居无定所，可他们还是会选择在桥下，在墙角用一层层破烂的纸箱将自己包围，搭建一个临时的家，尽管狭小，却也是他们最后的精神堡垒。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进京方向后沙峪桥到来广营桥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裳。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柱，你有没有一种憧憬，就是想当奶爸？ 他得先具备这功能，然后再憧憬。 哎，不不不，大雷，奶爸和奶妈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啊，有区别吗？ 奶爸就是年轻的， 好，那个奶妈就上岁，明白？ 不是不是不是，奶爸就是你年轻当爸爸，没什么经验，但是带了一个还吃奶的孩子。 哦，其实我觉着。这孩子要是头一回带的话都不会有太多的经验， 嗯， 就甭管你多大岁数你都能算是奶爸。 奶爸哪个爸啊？ 你小的时候你爸就是奶爸。 哦，那这跟奶妈正好反，奶妈都是雇人的才叫奶妈呢，是吧？ 对，这奶爸都是自己直系的。 哦， 那会儿呢你就是奶孩儿。 我奶孩儿啊。 你爸是奶爸，你还有一个奶奶。 我确实有一奶奶，这倒不是瞎话。我还有一爷爷呢。 但是你不能叫人家 奶爷。 这个奶奶奶是我奶奶啊， 我都不认得了。 我只是想说，有的年轻男子很早就挺想当爸爸的，但是有的到四五十岁了，都中年男子了， 一直没当上， 未必想当爸爸。 对， 未必，我以为未必当上爸爸。 啊，未必当上爸爸。 到底想说哪个？ 就是未必他愿意当爸爸。 对，小柱，你这可得留神了。我知道你从小有这心愿，你看玩过家家那会儿才四五岁就当爸爸，就有这个憧憬， 就是抱着那娃娃叫爸爸，叫爸爸。 对对对，以至于今天那娃娃都没扔。 他倒是没张嘴，但我们周边小孩都张嘴了。 对，骂他， 哎， 你傻呀！ 哎， 他睡着叫他醒了是吧？ 不是不是， 答应啊，直答应。 哎呦，这脑子哟！ 要不然你一个便宜沾不上呢。 哎，你给我当奶爸我都不要。 然后呢，这个到今天这快三十了也没当上。 但小柱想不想啊？ 你想吗？ 想啊。 你看到底还是成熟一些了， 是不是？ 想就是成熟了， 你愿意负点责任了，有父爱了，这是成熟的体现。 这也不见得成熟体现，这叫一时的冲动。 不不不，我跟你说，这人呢， 哎，不，刚才冲顶的没事，我冲动了。 人的变化很大的，你头两天 还健健康康的呢。 对， 哎，他说的也是一种吧。还有一种就是头两天你心思还没动呢，并不是说特别想结婚。哎，也不是怎么回事， 没办法， 看见什么了， 结婚了， 突然间非常想结婚，非常想当爸爸。 光有这想法也白搭，他得先完成前面的几个步骤。 对，你得付诸行动。真说有了孩子，那确实得有一份责任感，你得接孩子、送孩子、给孩子换尿垫子， 还得奶爸呢。 那最后送到幼儿园省心多了吧？就， 哎呦， 送幼儿园也不省心的，去幼儿园你得送吧， 嗯， 放学你得接啊。 这是简单的，老师叫他吧，你来一趟，来一趟。 干嘛呀？ 他们孩子哪那么老实啊？ 哦， 你让他老来得子。 哦，你都看出了小柱的这个未来了 啊？他现在肯定是没戏了。 哦，那想象一下，小柱 六十多了，小柱拄着棍上幼儿园，没让当爷爷的来，我是他奶爸。 那是不能这么叫的。 哦，啊，这不能自己称呼啊。 对对对，咱们也别这么狠，对小柱，干嘛六十？ 五十九，五十九， 四十二，四十二。 怎么还有整有零啊？ 42这个时候，熬啊熬啊熬啊，总算把孩子熬到送幼儿园了。 这孩子是熬到幼儿园的， 真不容易，头发都白了一大把。 孩子头发？ 孩子还没头发呢。 哦， 小柱和孩子头发越来越多，小柱头发越来越少。 小柱把自己头发种孩子脑袋上了。 这时候42岁的小柱送孩子上幼儿园了， 嗯， 感到非常的解脱。 孩子可能送出去了是吧？ 我可上幼儿园了， 孩子就长大了，不用那么费心了。 嗯，第一次送孩子上幼儿园，小柱非常兴奋， 一宿没合眼。哎呀， 琢磨幼儿园什么样啊？ 哎呦，这什么返老还童症是吧？ 哥， 这词儿真受听嘿。 智商就相当于小时候的啊。 我记得幼儿园的阿姨让睡午觉，睡醒了以后让吃零食。 对，上树上摘桑葚去。 滑滑梯。 那是他小时候吧？ 哎，激动了一晚上。第二天呢，管媳妇儿 要了个地址。 哎，管媳妇儿叫大嫂子。 管媳妇儿要了个幼儿园的名称。然后大概其问了一下怎么走， 嗯， 老师姓什么 啊， 兴冲冲的带着孩子就走了。你想小猪也有上班的这个工作呀， 哎呦，那会儿有工作了是吧， 嗯， 哦，四十多就有工作了， 这个有孩子工作上面真的得努力， 当然是不够这个奶粉钱，怎么当奶爸呀， 以前那什么迟到早退不当回事儿，但现在呢你不当回事不行了， 对，而且下了班了再兼职一份，再打一份工啊， 是啊，所以呢急匆匆送到幼儿园， 带着孩子， 这个确实是叫什么实验幼儿园，老师是姓王 哦， 看见实验俩字小猪就 送进去， 送进 去，对，只要这是写实验就送进去， 问哪位老师姓王，哪一位老师姓王， 穿一白大褂出来了吧， 啊，出来了，对，我们是实验曲艺团，我是王文玉， 教您了教您了 啊，这就教人家了，教王文玉了， 啊，王文玉说啊，这孩子教我呀， 那个练飞机啊，辛苦辛苦辛苦，有什么传授您您多来， 有传授正门正户，对方还没看明白，小猪扭头就走了， 一闪身没了， 啊，一闪身就反正掉坑里了吧，一闪身都没了，一转身都没了吧， 形容小猪挣钱的迫切， 我那卖挣钱我弄一孩子来干嘛， 这迟到扣一个月工资，看来是， 可但是后来警察找到了小猪，说园长报警了， 哎呦，孩子怎么了， 为什么报警，情况是这么回事， 嗯， 老师说了，说早上起来有这么一个家长兴冲冲带孩子进来，打听了一下谁姓王之后，说了一套刚才那些词儿， 哦， 最后扭身就走，这王老师也奇怪了，这孩子谁呀，谁呀，挨个问其他大班中班小班，所有老师都不认识这个孩子，这才发现这孩子不是这个幼儿园的幼儿园园长就报警了， 那怎么找到小柱的呢，对对对，我忘了那会儿小柱的孩子应该有名字， 对 对, 对， 他孩子应该叫什么， 应该叫英大奇， 好，你的名字大奇， 小柱你也别什么，我们只是提醒你，别把孩子送错了，事情是真有这个事儿啊，只不过是个郑州的马大哈奶爸，反正也是送到一个什么实验幼儿园了，当然最后好在说这孩子坑你坑你的把家长还联系上了， 对，因为差一点让幼儿园给做实验了， 但是今天我们为什么没有说大磊而说小柱呢， 因为他像老来得子， 也是因为小柱他们家族有一种家族的遗传特质， 好，都老来得子， 是什么特质呢，曾经小柱上小学的时候，他爸骑着自行车接他放学，学校门口买了一包烟，把小柱放在那个卖烟那小铺旁边，买完了他爸蹬出就走， 然后对方还没给钱呢，拿孩子换烟呢， 小柱眼睁睁的看见了他爸爸消失在了视野中， 哦， 后来还有一次呢，过寒假小柱出去旅游去了，他老爸呀说这孩子第一次坐飞机出门回来呢，我接他去吧， 嗯，好事， 是呢开车到机场接小猪，走了一半接一电话，完了挂了以后实在想不起来自己要干嘛了，于是拐上另外一条高架回去了， 没出北京就不错， 那么还有一次， 这回不能再是他爸了吧， 还有一次啊， 再是他爸就不能证明是遗传了， 对, 对, 对, 对，他奶奶的事了， 嚯， 小的时候小猪他奶奶呢跟别人聊天就忘记去幼儿园接小猪了，都到天黑该睡了，他奶奶想起来了，少个什么来的， 少个什么呀， 哎呦，我们小猪呢， 啊，到这时候才发现， 这时候再去接的时候小猪没了，给奶奶急的， 明白了，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小猪不是真小猪，小猪已经没了， 就是你可能是另外一小孩，那个小孩因为他被奶奶弄丢了，你现在假装奶奶的孙子， 但你是真孙子， 好在就是老师及时和奶奶联系上了，说奶奶你不来呢，老师我陪着这个小朋友聊到了天黑， 哦， 于是小猪还是真的小猪， 所以你不用担心，你还是你， 没法跟您俩人聊天了， 这个关系是正确的，你是不是你奶奶的真孙子，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街酒吧里，我看小柱这身份证， 是怎么了？ 你 还做牙换俩一块儿做？ 我看大磊，我看大磊，你呢？ 怎么了？ 你有什么资格看我们的身份证？ 看你的， 你有执法权，对，你把你那狗证掏出来。 哎， 狗证啊，怎么说话呢？ 你瞧瞧，哎， 我可没污蔑你熊证啊， 哎， 没污蔑你乙证。 哎，这话不是我说，老把我捎带上了。哎，熊证。 是不是这想着你们是不是该换证了？ 你说那个是暂住证、居住证，一年一换。身份证，我跟你说， 早就该换了，八零后统一。 哎，到我们这岁数啊，就20年一换身份证，且不换。 那你们这个也太悲剧了。 怎么悲剧了？ 你们得拿这证，就这样的证，你得放兜里揣20年，不露脸。 身份证还有什么露脸不露脸的？谁照身份证？哎，我今儿露脸了，干嘛？我照身份证照着，这有什么露脸的事啊？ 你瞧，你咬住。要哭你就哭出来， 照身份证哪有哭，照相时候不都乐了。 他那天倒是有点沮丧的事儿啊。 我跟你说，人家肯定让你说不能乐大发了，你这人就会前仰后合，人家不让你乐大发了，你立马是不会乐。 人家就没让乐，你没照身份证， 他是可以微笑一点， 他是到那儿去，来来低点头，哎，来往左一点，哎，脖子拧一拧，好，行，这就没有一句让乐。 是不让乐，你咬住这不是乐了吗？乐的乐大发了，人家说你这个不能这样，后槽牙连带晚饭， 张嘴乐的，那是不是？ 眼睛也没了，眼珠子呢？ 你看哪位身份证张着大嘴，嘎嘎嘎那样的？ 人说你收手，收手，再收手，再收手， 再收手， 你咬住彻底不会了， 咬住脸子照了一张， 又想乐又不敢乐。 他是似乐似不乐，似想乐似不得想乐，想乐没乐出来，那个乐纹在肉皮里含着。 你真不如就干脆哭。 但小花， 咱俩有多大丑？ 但小花，你看你那张也不露脸。 我现在多好呀， 你 清纯可爱， 对对对， 靓丽活泼， 脸上那两块红，这一看就没长开呢。 这一看就是什么呀？平时就不知道好好的修饰自己。 对对对， 平时啊都是啊化妆化浓妆。照身份证了的时候啊，不许化浓妆，不许化艳妆，本色露出来了，感情有两块。 什么呀？那我这个是一种就可爱的，叫做少女红。 对对对，高原也这么叫，一个叫高原红的。 就是按山东人的说法，那个俩活得跟片瓜似的。 哎。苹果， 你少在这儿报复！我跟你说，小柱， 山东人说苹果就跟屁股似的啊，没辙。 王大磊，你也别说我，瞧瞧你， 挺好的。 那应该是王大磊 英俊的少年， 最富态的年华。 这怎么了？你看寸头，多正经的照片。 对，那寸劲儿。 对，关键是这寸劲儿。 怎么寸劲儿？ 你瞧你这个，我觉得你这是身份证吗？你是不是年画吗？ 去，年画连腿都得照上，你见过？哪年画都照一大脸的， 年画里都是那个抱着鱼那个娃娃，你不能光照一鱼吧？ 你才分谱吧？ 你看四层下巴颏， 四层两层就够强了，我四层。 因为人家让你低点头，你低大发了，一寸劲儿吗？那会儿啊，可能不照现在，说你第一版没照好，咱再照一版。 是， 都在换 那会儿都一次成像， 一次就是你了。 哎， 没脖子，还穿一个 高领。 裸色的这个 T 恤， 哎，小花， 脖子一片是雪茫茫一片， 你 是 雪茫茫、 白茫茫的，雪茫茫一 大血脖是吧？你就这意思啊？ 我就等挨刀了。不是，小花，我特想知道，这你现在你不能够找一个这个肉色的 T 恤吗？哪有啊？ 肉粉色呀，裸粉色。 肉色我净知道有袜子，还没听说有 T 恤。 而且人家说，要不然你就披件衣服吧。人家看这衣服，你披上之后吧，就跟小手绢似的， 就没有大号。 所以你们这个照相啊，我真的得说，头别太低。 这身份证照差不多就行了。我跟你说，没有人注重这个。 那不成，您真说拿身份证一比，有些人闲得无稽六臭，要人家身份证看人家照片，嘻嘻哈哈。 对， 就怕那什么贫丫头， 一针见血， 拿人家男孩的照片这能看呢。哎呦，有心要不然你直接了当说，哎，我就嫁给你了。 这你要是真拿得出来让人看的话，你姑娘们瞧瞧，这就是咱的身份证了。 面试， 咱这身份证了，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嚯，身份证下厨房干嘛是？ 这厨师得有啊。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不用身份证了，用护照。 哎呀，护照更拿不去了。 笑话，万一咱们身份证子丢在了这个美男辈出的西班牙、意大利，这人家 不认识， 大眼睛一看。亚洲美少年，你瞧 China 的， 谁给定的亚洲美少年呢？ 这你听着吧，还 China 的， 这也是为国争光啊，是不是？ 就靠这争光啊！ 你们俩这拿出去， 元宵，杨柳青的这年画。 啊，这意大利人懂得还不多呢。 这属于世界级的非遗，保存下来， 给我们贴门上了。 那个周口店的这什么 猿人、哎，那我宁愿当年画。 咱卢浮宫了，卢浮宫了， 把你就供到卢浮宫了。 哎， 拍蒙娜丽莎边上。 好，我那说明签是吧？ 所以说呢，我也教教你们。我说又20年过去以后， 要一条好汉。 你们在身份证子，你们不能再这么对付了。 他怎么照啊？ 藏个下巴。 藏下巴，这就已经四个了，还藏哪儿啊？ 你把第四个藏在第三个里，把第三个藏在第二个里， 我把 第 二个 藏在第一个里。 别褶玩， 哎、你叫那个套娃吗？你套脖， 我来个脖套，我套脖，我来脖套不就解决了吗？ 真寸，下巴往里收的时候吧，脑袋还得往前探，但是还不能探的太多。 脑袋往前探， 哎，太多的话脑袋显大，但是呢，下巴往收的时候呢，你肯定你一收，你就必然脑袋有点往前。 小孩往前看着不像人了。 吸点气，再缩缩肚子，挺 起臀。 我不是坐那儿照吗？ 平平肩膀，都这是一套东西。 我摘肩膀还是、 哦、气息你调节好了，这个时候你的形体姿态，那跟跳芭蕾的一样感觉。棉花变芭蕾，倍儿精神。 你的花变芭蕾好看吗？ 小柱呢，主要是什么呢？要这个小柱不在于藏，要在于线。 对对，小柱得线去。 看镜头上方3厘米的地方，坚持几秒。但是小柱我知道， 眼神定不住， 晕光、晕黑、晕光。 对，晕高、晕船、晕水。 你让他坚持几秒，他掉眼泪、沙眼还 睁不开，迎风流泪。 你坚持几秒，眼睛明亮有神，把握一下这个门牙。 把握一下，小花刚才鼻子使劲，这会儿把握门牙，太难了 牙是吧？ 你把握一下，门牙露出6颗就行、 哦。吓我一跳， 一个人就4颗门牙，我露出6颗来， 牙都露出6颗来，门牙6颗， 这加上门牙一共露出6颗， 上面露俩，下面露4个， 你得有个巧劲儿，知道吧？ 我还是兜齿是吧？ 要不露牙齿呢，但是你还得稍微露那么个缝，舌头要抵住上颚，但是呢，这个舌根你得往下沉， 我也往下咽， 但舌根得往下沉。 对，这叫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天花宝盖功，你就等着挨拍就行了。 你不是挤有俩酒窝吗？ 吓我一跳， 画龙浮宫这合适， 这画就叫北京来人。 其实对于我来讲，就一句话，长得美是唯一的技巧。谢谢。 但你照的时候正最好挣点烧钱。 欢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是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这里呀、啊

015-515-1 400-015-515-1 400-015-515-1。我们的商品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流入眼，不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先飘，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饺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风骚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广播伴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三环太阳宫桥到蓟门桥的东西双方向车多，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是3，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辐射区的影响，扩散条件较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到4级。今天的气温在27度到17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凉。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要注意防晒。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没有我 在用房，街坊 最亲 近，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脸。 小李、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街酒吧里。哟，帽子醒啦！ 叫你呢是吧？你新名字叫帽子。 野帽子。 干嘛？ 野帽子。 不是野猫，不是野猫子， 是野猫子。野猫呢？ 是野猫子。 哦，野猫子，谁是野猫子？ 小猪啊。你瞅他那憔悴的样，怎么最近老熬夜啊，小猪？ 对你晚上是不是最近这个生活空虚，看那个电影，然后一宿一宿不睡觉来着？ 没有。 失恋了，受刺激了？ 没有。 晚上想他？ 二十 没有。 嗨，谁知道呀？ 晚上想姑娘， 小魂儿。 哎，别在这儿叫魂儿了，是干嘛？有事你就说。 我这游戏呀、 啊， 掌握不下来这个机密呀、啊。 哦，打游戏呢？ 小点，我觉得年轻时候干这事，你现在也老大不小，怎么还干这个？ 我认为我还处于这个青少年阶段。 据说嘛，美国研究人员知道小柱这事儿了，研究了一下， 把小柱研究了， 说呀，可能是小柱体内某一些基因突变了。 哦，哎，那研究你的时候是来大铁闷子车给你弄走啊？ 不是， 小柱不咬人。 你呀、啊。脑子已经处于一个半缺氧的状态了啊，分不清楚这个好赖了。 他要挨研究，也得先挨中国人研究。你想，一个美国人要研究他，肯定得给他偷偷的。 为什么呀？他又不是外星人，长着爪子啊什么那个玩意儿，抢东西的东西。 东西啊，他不是那种东西。 科幻片看多了，他只是就说这么多种人，人家可能亚洲人、欧洲人、黄种人、黑种人啊、有色人种吧，就是 白种人都放在一起，睡眠的状况它变化了，有什么缘由啊？可能作为多样性的一种，把小柱研了，研究了， 研了， 没说把你没了就不错了。 外国人也说了，说这个研究这东西 什么玩意儿 很有意思，因为基因这事儿就挺有意思的。后来呢，小柱也参加了好多个项目，现在就是一个睡眠组啊，小柱参加了。完了完了， 睡眠组问什么问题，进行什么调查？ 嗯，就发现呢，睡眠组爱熬夜通常被指责为不良生活习惯，可是为什么只有他们的不良生活习惯这么难以改善呢？ 因为他们家不管他， 哦，放任自流， 哎， 家教不严， 哎，对对对对对。 那么除此原因之外，他们为什么自制力就差于别人呢？美国人特别提到了小花，说为什么小柱就差于小花呢？ 我觉得这个美国人一定是小花编出来的。刚才光说研究小柱的时候，我还信这是真的。但是如果不拿小花举例做参照的时候，我不觉得这像瞎话。其实就是借美国人之口夸的。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要研究你，这可能是个真事儿。但是美国人在知道他，这像是瞎话。 这咱们就显得聪明了。夸人咱不直接的，有技巧。现在美国人研究你了。你这个猫子， 美国人说的话啊，那这听着就像外国话。你这个猫子， 可能是体内的基因突变，因为你们这个生物钟啊，较平常人要延迟，所以你们很难入睡，患有睡眠相位延迟综合症，简称 DSPD， 纽约腔，知道吧？纽约腔。 我怎么听着像纽约农村的呢？ 完了呢，又调查了一下，通常你们犯困睡觉的时候，你们很精神，难以入睡，起床的时候呢？怎么叫你们也叫不醒，怎么来调查这个事情啊？你肯定问了，你得拿实验证明吧？ 不是调查 DNA 了吗？趁他睡着的时候拿一大针头插进去，抽一管 DNA 出来。 总结， 您那说的那简直 求证不是这样的， 对， 是吧？这个 头那个下水的管道才那样的。 把小柱这些猫子们呢，放在一个公寓的实验室里面，让他们居住两周。 怎么听着像小白鼠啊？ 室内没有任何暗示时间的装置。 哦， 你们这些猫子们全凭自身的感觉决定什么时候该吃饭呀，什么时候该睡觉啊。 是饿不饿这种状态， 然后再同时收集猫子们的皮肤细胞，检测他们的 DNA， 就给他们搓澡。 结果就发现啊， 这些猫子们太脏了。 哎、这些猫子们有一部分体内啊有一种名叫 CRYA 这种基因掌握人体生物钟。你们在这方面如果有突变的话，你们这个睡眠就有问题喽。 哦， 就是说，这简单的说，我听明白，就是他那个身体里有一开关坏。 哎，可以这么说吧。但是治也不难。 对， 吃安眠药呗， 找一工厂给你修修就行。 也不能老吃啊，就是患者最好严格控制睡眠的周期。你比如说晚十二点之前睡，你要坚持这个习惯。另外呢，这一点猫子们要注意了啊，白天要多晒太阳。 好，不长虫。 我觉得小猪就是晒太阳晒得太少了。 对对对对对，你要 说你不能说见光死。 那我明白了，那他是不是？外国人又可以研究它是另外一种品种了。 你应该拿出晒背后的心情， 对、 这个、 把自己挂上， 对，晒太正着晒反着晒， 然后甩干。 你们俩拿我当那木偶了是吧？怎么来都成。我跟你说， 这时间过得很， 熬夜能怎样？熬夜带来的只不过就是我晚睡晚起，其他的对我身体上没有显现出什么样的影响吧。 嘿，你看时间吧，时间是最好的证明。带王大磊长发及腰的时候， 你等会儿等会儿， 假发啊？ 什么的时候？ 带王大磊长发及腰的时候戴的是假发，那这可以理解。 不是，王大磊人家是真发，长发及腰。 我得多长时间不理发才能长发及腰？ 就说你的头发好啊，你的睡眠好，头发长得又好啊，又黑又亮又长。 你就属于是那个毛猫子， 看着捂一段时间就行了。 你就是个猫子， 你那时候是假猫子了。 对，你是假猫子。 哎，他是个花子。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街酒吧里，二位 啊， 我觉得你们应该真的好好的谢谢我小花。 为什么呢？ 凭什么呀？ 平白无故怎么来这么句话？ 对呀、啊、 到现在你们还过着这么幸福的生活，长在蜜罐里。 谁长 不是这个长不长在蜜罐里也是在我们自己爸爸妈妈的怀抱里，也没有您什么事儿啊。 谁说的？要没有这酒吧替你们遮风挡雨， 嚯，连房都没有是吗？ 还不定在哪儿，让人拾破烂儿了都给 捡走了。 你看，要是没有我的保护，你们现在不知道被辞多少次了。 谁辞我？我到现在也没被辞啊。 就是的，电视台人实指着王大磊呢。 嘿，反正我实指电视台。 你们现在还老说我对你抠， 不是 不让你们偷点零食了，偷嘴了。 哎，这可不对，这不叫偷，我们在这付出劳动了，点吧一口又怎么了？你又不是说每天都给提供这种像样的午餐，不给提供像样的晚餐，不给提供像样的夜宵。 哎，你才干多少活呀、啊？你就吃这么 多？干 多 少？迎来送往。王大磊，咱甭说了， 里里外外， 王大磊不用说了是吧？ 我一把手， 里里外外，你是没少闯祸、啊，我觉得你。 我闯什么祸？ 三天两天的，有人找上来说这谁家孩子弄的？ 那跟我没关系。 我现在要说什么呢？我对你们是多不错，你看看这儿的老板，前面没胡同的那个。不给新员工配电脑，让三个肥胖的新员工挤在一台破电脑前打字儿。 这还破电脑，这不就哪儿捡来的？ 这仨人挤一块用一个电脑，肉贴肉是这个人贴人，你说你难受不难受？ 干嘛落着用啊？仨人你给分着用，你先我后。 人家公司老板抠门就这么干，你能怎么着？ 太抠了， 真是。 有没有一种感恩的心？ 小花，得了吧，你要这么比，你也不怎么样。 嘿， 我觉得他最过分的一点就是卫生纸要一层一层的用， 多用几个月啊？ 不是，小花，咱是这样啊，你看。这个手指吧，四个薄片是一层，蛋出来之后，他用一层，那一层啊，薄如江米纸啊，轻轻一碰就破了，那不如啊一块就使了。 那你不如买那种糙一点的卫生纸，单张就厚厚的， 拉呀，真拉， 又先厚糙，又先薄了薄了，你怎么是薄好厚好，怎么都不好，就你们挑剔。 你就不能买那适中的，关键让我们敞开用不完了吗？ 谁让你老流鼻血的呀？ 这不是上火天热， 你少流点鼻血，这卫生纸省多少？ 我这不正 薄了厚都好对付， 我这不是吃药治的病吗？ 哎，你最近是不是血压高啊？然后用这种方法放血？ 春燥。 你瞧，前面一胡同的说老板请加班的员工吃饭，点菜全素啊，全素，同志们。完了，临走的时候还拿矿泉水瓶装他应酬剩下的酒，说大家都分一分，喝一喝。 哦，那人也会过日子，这 是后边我不吐槽。 干嘛拿矿泉水瓶子呀？直接就那原瓶带回来不得了？ 原瓶倒不回去，你知道吧？那好酒的瓶子，这倒出来倒不回去。 哦，防止做假酒了，他们。 对呀、 啊。哦， 这个你们想没想过？咱们仨吃饭，经常跟着我一块儿，是有肉有菜有汤饭， 对，都泡一块儿吃， 多幸福啊！多幸福，我都替你们美得慌。 但我知道人家过年人好歹人发个奖啊，咱们就发10块钱一红包，还得是抢拼手气的那种，仨人一群里边包一个红包放10块钱，他第一个摁。 我给你1万你也不够买房的，对不对？这是喜事吗、 哎、你拿着10000块钱我们是不买房啊。 不够买房的没关系，我们可以攒。 对呀、啊、我们可以买这个新房里边用的东西啊。 你们算了吧，就你们还攒钱呢，有点钱你们不转眼就买烧鸡？ 为什么买烧鸡？那就是对你无形的抗议，你这儿的伙食不成，待遇不高，你懂吗？你抠门到底。 我对你的发展有没有好处？你看咱们这儿酒吧里边贴着你们的大照片彩照。 哎，那不叫彩照，不叫艺术照，那是写着呢，这些人是持证上岗，连卫生监督牌底下挂着我们啊。 那也比他们有公司强。你看进门的员工介绍栏里用的是黑白照片，理由是彩照太贵。你们愿意自己的照片是黑白的挂在咱们这个？ 不，我不愿意。 拿着这个牌照还？ 别，黑白的我就已经不乐意了。 这家十几个人订一个一磅的蛋糕，就脸这么大，还是那种佟丽娅的脸那么大的。十几个餐具， 佟丽娅的脸有多大？ 巴掌脸。客服说了，只够2-3个人吃的，老板非要订这一磅，切了十几块。 这就是个点到而已的事儿，得吃个滋味就行了。你吃蛋糕你吃饱了，旁边还有那什么呢？ 这 鸡蛋炒饭， 这也比小花强啊。 腌咸菜条。 哎，小花就是每回给我们吃蛋糕就留点汁儿、 小花就是。 谁说没让你们吃好呀？谁让你们来晚了呀？ 是我们想来早啊，你得通知。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哎，他为了答谢客户，为了省打印那点墨，让咱俩人拿手写贺年卡，我都不知道从哪儿买来的。 你知道那些花为什么那么难看吗？那是我连夜赶着画出来的，当然是不太理想了。 哦，一边写一边画，在哪儿包了 啊？ 那也提高你们的素质了，还有这个艺术的鉴赏啊， 我们俩素质提高，我们俩素质提高，你素质呢？ 我印象不错，你就说蛋糕的事儿，刚我没说解释呢。我自己给自己买一蛋糕。 谨防慢躲的，趁你们俩不在的时候，刚打开这个蛋糕盒，你们就回来了。关键没人过生日， 那你为什么买蛋糕啊？ 馋蛋糕了，买一个不行啊？我自己花钱。 你抠门到什么程度？端午节发粽子，你说发俩粽子，你好歹你发个真的，他愣发个电子版，还到邮箱里。 不是，那回我以为你妈会包粽子送过来呢。 嚯，拿假的换真的， 拿您这假话换我们的真情啊！ 你也别把自己夸那么好，行不行？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男生不会谈恋爱，培训班教你如何撩妹，这个事儿是真的吗？你要不信的话，咱们到这个新兴的创业项目恋爱培训班里瞧瞧。 还请问哪儿报名啊？ 啊，这几个窗口都能报名。 哦，都能报名。 哎，您是学厨师，还是考车本 啊？ 还是培训班？ 不， 瑜伽、电子琴。 不，我不学这个，我不想考证，我是来学那个特殊本领的。这话怎么说合适的？不是，我是，哎，这么跟您说吧， 下一位。 哎，别，我就想我报名。您理解我心情啊，我这人呐，笨嘴拙舌。您别乐，我你看这都看出我这个舌头不利索。我呢想学搞对象，因为我呀不爱说话，也不会跟人聊天，搞不上对象，我不知道怎么谈。我听说咱们这儿，我刚才看那介绍上有这项是吧？可以什么爱情指导？ 哎呦！ 没停课了， 怎么才来呀？ 啊，关门了？ 没有，我就说您这个情况怎么自己没有早点发现解决呢？ 我这不是癌症，发现也不晚，我这岁数也合适，不到30呢， 得抓紧了。 是啊，我这不着急呢吗？家里也着急，不催我。 你这个阶段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行了，这多了不说了啊，咱们明天课上再说了。 哎呀， 同学们， 哎，都是来学这个的啊！老师，那老师怎么不说话 了？昨天呢，跟大家说了，大家的情况非常危急啊！ 我都是昨天报名的，你们。 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大致分了一下， 啊、 哎呀，正好卡在了。 老师，您可大点声说，我们听不见啊！ 啊，正好卡在了最严酷、激烈、白热化的一个阶段。 白热化？ 为什么这么说？ 啊，您为什么这么说？ 男女比例失衡。 你都多大了？ 男多女少 啊！不，您听我说，这世界好像目前是这样吧？ 特别是你们这个年纪段，他这个90后，他就往回追点，在咱们国家的状况是，但是你们这个 倒装句啊， 正好男女比例非常失衡。 好，就为强调 这 个。 这么着吧，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咱们个别解决一些问题啊。那个同学，你来说一下、 啊， 你的情况主要是什么？有几次恋爱经历是怎么失败的？你做了哪些挽回？现在你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你打算谈一个什么样的恋爱？ 老师， 你的素质， 行，老师，这么多问题一个一个我记不住。 好，你先说你叫什么吧。 自我介绍 啊，我叫周磊。鼓掌啊！ 谈了几次恋爱？ 谈恋爱也谈不上，有一搭无一搭的有三回。两回是经人介绍，有一回是我喜欢人家，人家不知道。 哦，两回精神介绍， 还是精臆想的，不是？我是经人介绍。 哦，经人介绍的啊！ 我不知道聊什么，您知道吧？那姑娘我都挺满意的，但是呢，人家跟我聊一回就没有下回了。 装了吧？ 可能我不太会说。 哎，在跟你交流的这短暂的时光中，我就发现你有问题。 老师，我有什么问题？ 你看。你是因为跟女生接触少呢，还是你不自信自卑呢？你的目光总在逃避老师。 老师，您是一女老师，我哪好意思这么看您啊？我这个人吧， 哎、 就是 你看你看人，那老从那眼角那扫着看。 我是从眼角扫着看的吗？我扫着看人吗？我是这么 人？有一种鬼鬼祟祟的形态。 我怎么会鬼鬼祟祟的呢？我有正经职业呀。 怎么看起来就是那么这么神头鬼脑？哎，你这个词用的非常好，老师没好意思说。 老师，您就说我看人流氓不就完了吗？ 这个一定得改。 是， 女生最怕这个了。 那我得从哪儿看人呢？ 光明正大，这边堂堂正正盯着你，也别死盯啊。 哦。 看一眼，说两句；看一眼，说两句，这不挺好吗？ 吃饭的下饭的这个意思是吧？看一眼，说两句；看一眼，说两句。 你别老这个打底下往上撩。 平视啊。 而且你看你。 跟女生一块接触，你属于话多是话少？ 话少， 话少， 不会说， 一句说不来，是不是？ 一句能说的，多了不行，一句行。 但是是死循环，是不是？比如说， 姓什么不能老问？ 我指的什么叫死循环呢？ 啊， 你就会这么问 啊？您说， 您看这天儿挺热哈、啊，人家今儿是热、啊，女生能说什么呀？ 不是老师， 嗯， 老师那个冬天我就不这么问，天儿挺冷。 对， 啊、 冬天你哎，这天儿挺冷，人家，嗯， 这秋天刮大风， 完了，对。今天这风大啊，嗯，人家能用一个嗯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你进入了一个死循环，你知道吗？ 不是，他们有时候也啊。 你看你，你看你， 怎么 这就满足了是吗？ 什么叫满足？ 嘿哟，你不知道你需要引导他说话吗？你要学一些套路。 老师，我不会，我干嘛报名？这么贵，好几千，我交给您了。 你别觉得套路好像不真诚，这人交往之中有点套路呢，能节约很多时间，提高效率，把握心态。 什么套路？你跟我说说，我学。 你呀、啊， 嗯， 哎， 老师，我交钱就是为学这个。 这是咱们第一堂课啊。 哟， 咱们 他老是给我留扣子。 咱们下一堂课就来给你讲讲怎么能介入妹子的生活。 早知道我直接上第二堂好不好？ 怎么能约妹子出来？ 哎、 怎么能够提出需求？ 行了，老师，别 让妹子投入。 你不讲你就别说了。 这你得来听啊，老师不讲。 是我的。 好，咱们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还有后事？还有后事啊！老师说我评书。 同学们上课。 哎，老师来了。哎，我今天特想听昨天的话题，老师留的扣子。 哎，同学们 啊， 你们现在感觉到轻松一些了吗？经过上一堂课老师分析你们进入了白热化竞争的阶段之后，现在你们有没有从白热化里面稍微的没那么白了呢？ 是啊，我没懂，是我是白不白的，反正我知道我应该要跟您学什么了 啊。反正今天呢咱们又迎来了一位新同学啊，来请这位同学自我介绍一下吧。 嗯，大家好，大家好。 啊，你在恋爱的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这个女孩啊，就是问她话了，她不言语。哎呦，你这六车话都说完了，她那哼哈干嘛呢？没有响应。 就是你希望一些事情赶紧水落石出。 不然你真得加大油门，眼看着那绿灯就变黄灯了，那还哼哈、你赶上这红灯你就岔开路口，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哎，那 各位您说是不是？ 哎，可不能闯红灯，咱们这个 负责任。 严重的话有可能还被 法院逮捕。 哎，你们两个同学，你们应该多多交流。 不，老师，我不跟他交流。 这堂课咱们就是自由交流时间，把各自的情况互相介绍介绍。 不，老师，我跟他介绍个完事，我听那答案。 你长补短。哎，为什么老让你们俩一组呢？你们就一个是肉，一个是灶。 我跟他说肉灶。 现在课上自由时间开始讨论。 哎呦，我这俩钱花的哟。 转眼半年过去了，跟同学们呢相逢在这个课堂上，我们是越来越熟悉了。 推班的几个人都结婚了。 老师，我们还没搞上对象。 今天咱们要把咱们课程中最精华的部分跟大家一并拿出。 半年就这节课可能还有点用。 我觉得呢，其实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综上所述，盖棺全貌， 我这幸福他都磨出来了。哎， 提炼下来就这么两个字。 我都不问哪俩字呢， 你不问他才说呢，越问越不说，玩我的呢，静哥。 第一次没听见，什么？这俩字还耽误一个。 嗨， 你看底下这么乱，我再重新说一遍啊，就这俩字，心态，根源都在心态。 嗨，这半年你心态怎么样了？ 我心态倒是平和多了，这又长一岁。 跟妹子沟通，捋一捋的把天聊死，有钱有颜却总被心仪的女生拒之门外。现在大城市单身男性的情感供需失衡，也就滋生了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的新兴创业项目恋爱培训班。您看看近眼多那些街坊们朋友们，你也快来鉴定一下，这些招真的能撩到女神吗？女孩不是用来追的，是被吸引过来的。小周进入了这家公司，希望从正在授课的培训师身上学到一招半式。这个培训班是线上线下结合式的模式，培训现场五名男性围桌而坐， 桌子对面放着一块黑板，年轻的导师拿着马克笔正在授课。小周已经陆续在情感咨询上花了3000多块钱，他的工作两点一线，没有时间认识女生，身边也没有女性朋友，刚刚又结束了一场网恋，这也是他目前唯一的一次恋爱。所以跟女孩聊天的时候，什么时候该插话，什么时候该倾听，什么时候接话，什么时候引对方说话，小周明显是不合时宜。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18到35岁甚至更大年龄范围的男生，比起情感倾诉，他们更希望学习具体的方法，直接解决得不到的问题。对于男性情感培训到底教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有人会说是爱情套路，但有人认为更多的是以男性立场出发的两性沟通技巧。 所以归根结底两个字，心态。老师没有说错嘛？ 全是废话呀。 我平时很喜欢听娱乐72遍节目。大家好，我是李健。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谢谢乍暖轻寒的夕阳，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一段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落了的夕阳，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需谨慎。 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观冰川，赏花海，天马草原，迎旭日东升。五一小长假，相约百瑞谷，北京百瑞谷自然风景区4月28日开园。